所以呢我哋有时呢都陷入咗呢个迷雾里面。我哋我好难同我街坊解释，就话即係一地两检唔一地两检嘅时候，我哋会慢咗好多。咁呢有一地两检嘅时候呢就拉咗你咁。咁对啲街坊嚟讲好 Q 遥远㗎嘛。 仲有一样嘢要据你。 唔好话我街坊好遥远啦，就算你话你阿龙俾人拉，你 Anthony 俾人拉，屌你唔做坏事咪得囉，咁样咪啲人会咁答你㗎嘛。 即係我觉得有一样嘢据理力争嘅，就係头先我哋一开始就讲嗰样嘢呢，就係基本法二十条嘅问题。你唔可以俾佢打开呢个先例嘅，大佬。即係 但係我觉得你要同群众解释嘅时候唔好讲太多呢啲 point。要讲，因为呢啲係我哋嘅基本点嚟嘅。 係呢个基本点。 但係你嗰个经济无论係大白象工程又好，无论係嗰个系咪利民咩话 利民变商。 电商嗰样嘢，喂，你一定要 argue 嗰啲啊，大佬、快几多啊？ 因为而家建制派好醒嗰样嘢就系咩咧？即系好似第一节就系话，喂你邀请啊富人媒体啊杨乐琪过嚟，喂，其实人哋就系好容易咁样去到做一个口号，然后洗你脑啊嘛， 即系人 简单化晒成个好复杂嘅概念啊嘛， 人哋唔会谂个个系林明基， 咪系咯， 我系李波嘅。所以你一定咧用翻佢嗰啲 sell 嗰啲 point， 因为嗰啲系全部系公关公司同佢包装出嚟。 我哋之前都讲过啦，系咪？即系等于你话，喂，你话方便你翻大陆，点解你？如果你真系要翻大陆翻工嘅话，点解唔翻大陆住啫？点解香港挨贵租啫？ 咪同埋何君尧都讲咗啦， 大陆有钱执啊嘛。 唔系啊，100万人都冇回乡卡啦， 系 100万人都冇啊，即系冇需要翻去啊。咁你搞嚟做咩啊？你大哥？咪答你咯，屌你真係！好啦，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嘛，又加多一節啦，我哋。 係啊，係啊。 好啦，下個禮拜 好， 再嚟， 再見，拜 拜。拜拜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